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Oh!

我今莫去这门堂题字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

Yeah.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不停，可叹我到万年。 何人？ 小娘子， 娘子。

下来，沙滩会一成败，直下的杨家好不悲哀，二大哥长枪来刺坏，越过断剑下他名字云儿台，二三哥骂他日你快，我的儿女出落三帮，一时无再为别回来，没有儿无地打起去该，小法为真是家在舞台，而陆地怎是三官为元帅，为何谈你去给他背叛，飞着绑着芭蕉树上软件穿，真无事等着来两只 过去的京剧舞台上，老旦一般都由男演员担任，并出现了龚云甫、李多奎、李金泉等著名的演员。50年代以后，京剧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老旦，这其中尤以李明言、王梦云、王小林、王京华为著名，人称三王一李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三王的演唱，先请听王梦云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王梦云的演唱保留了较多的李多奎的风格。

了。